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6号，星期三，农历闰6月25。北京阴间多云，有雷阵雨，28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回信勉励第三届中国互联网加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青年红色筑梦之旅的大学生，扎根中国大地，了解国情民情，用青春书写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历史的华彩篇章。 张高丽将访问科威特、沙特、苏丹、纳米比亚，并主持召开中沙高级别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中央环保督察实现全国覆盖。 国务院安委会巡查组反馈第四批巡查情况，各地区安全监管仍存在突出问题。 全国各地纪念日本无条件投降72周年。 砥砺奋进的5年，我的山水乡愁第八篇，像土地一样饱满的青春。 今年前7个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同比增长12%，中部地区吸收外资强劲增长。 中国制造2025试点示范一年，宁波智能制造走上快车道。 以下是详细内容。 央广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给第三届中国互联网加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青年红色筑梦之旅的大学生回信。他在信中表示，得知全国150万大学生参加本届大赛，其中上百支大学生创新创业团队参加了走进延安服务革命老区的青年红色筑梦之旅活动，帮助老区人民脱贫致富奔小康，既取得了积极成效，又受到了思想洗礼，我感到十分高兴。习近平指出，延安是革命圣地，你们奔赴延安，追寻革命前辈伟大而艰辛的历史足迹，学习延安精神，坚定理想信念，锤炼意志品质，把激昂的青春梦融入伟大的中国梦，体现了当代中国青年奋发有为的精神风貌。习近平强调，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一批又一批德才兼备的有为人才为之奋斗。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目标。祖国的青年一代有理想、有追求、有担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有源源不断的青春力量。希望你们扎根中国大地，了解国情民情，在创新创业中增长智慧才干，在艰苦奋斗中锤炼意志品质，在亿万人民为实现中国梦而进行的伟大奋斗中实现人生价值，用青春书写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历史的华彩篇章。今年4月和7月，教育部依托中国互联网加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平台，组织开展了青年红色筑梦之旅实践活动。两批参赛团队奔赴延安，通过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对接革命老区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助力精准扶贫脱贫。实践活动结束后，全体队员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了他们的收获和体会，表示要像习近平青年时代那样，立下为祖国、为人民奉献自己的信念和志向，把自己创新创业梦融入伟大中国梦，以青春和理想谱写信仰和奋斗之歌。 新华社消息，应科威特第一副首相兼外交大臣萨巴赫、沙特王储穆罕默德、苏丹第一副总统兼总理巴克里和纳米比亚政府邀请，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将于21号到29号访问科威特、沙特、苏丹、纳米比亚，并在沙特主持召开中沙政府间高级别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第四批中央环保督察昨天进驻西藏，至此中央环保督察已实现了对全国各省区市督察全覆盖。央广记者杜西蒙、罗布次仁报道。 根据督查安排，中央第六环保督查组将在进驻西藏的一个月左右时间内，中央第六环保督查组组长蒋巨峰 重点检查环境质量呈现恶化趋势的区域、流域及其政治情况，重点督办人民群众反映的身边环境问题的立行立改情况，重点督查地方环保不作为、乱作为情况。 此前，第四批中央环保督查组已分别进驻四川、吉林、浙江、山东、海南、青海、新疆等七省区，多个督查组已向地方转交首批信访案件。中央环保督查吉林信访案件办理组组长郭树峰表示，将配合督查组做好边督边改工作。 我们将迅速启动信访案件办理程序，第一时间办理，第一时间公开，第一时间问责，对信访案件不查清楚不放过，不整改不放过。 从2016年中央环保督查在河北试点至今，中央环保督查已开展三个批次，初步罚款约8.8亿元，立案侦查1183件，问责11390人，环保执法持续高压。但从督查情况看，诸如环保责任不落实、不作为的老问题仍然突出。被媒体形容为假装治污的违法违规行为也屡有发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常继文认为，一些地方的环保责任只落实在会议里、文件上，地方应进一步传导压力，使环境保护真正落到实处。 一些省份应该吸取教训，党政一把手应该亲自部署、亲自督促，才能对党和人民的环保事业负责。 央广记者潘毅报道。国务院安委会巡查组近日反馈第四批巡查情况，通报巡查中发现的问题并提出整改意见。今年6月到7月，国务院安委会8个巡查组先后进驻内蒙古、上海、湖北、甘肃、海南、西藏、青海、新疆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了为期一个月的安全生产巡查，发现各地区在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健全安全监管体系、推进依法治安及重点工作措施落实等方面存在突出问题。相关省市县区级政府主要负责人表示，将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巡查反馈意见，立即整改，把巡查整改过程转变为解决问题、建章立制、堵塞漏洞的过程。巡查组要求相关省市县区级政府高度重视巡查发现问题的整改工作，抓紧建立问题清单和整改责任清单，研究制定整改措施，认真抓好整改落实，并于9月底前将整改情况报送国务院安委会。 72年前的8月15号，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昨天，全国各地举行多种活动，告诫人们铭记历史，珍惜和平。请听报道。 昨天上午，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悼念广场苍松挺立，花岗岩石墙上悬挂着紫蓝色的条幅，2017南京国际和平集会。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参与组建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和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的约翰马吉先生的亲属、日本神户南京新联新会第21次访华团成员以及来自20多个国家的留学生代表、志愿者等参加了集会。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张建军表示，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72周年之际，凝聚全世界的爱好和平的力量，发出强劲的南京和平之声。 我们虽然是在回顾历史，在铭记历史，但更多的目的是展望未来，是怎么样更好的去促进世界更好的和平。 辽宁阜新万人坑共埋葬死南矿工7万多人，是目前在东北万人坑中保存最完整的也是最大的一处。昨天，辽宁省阜新市在万人坑死难矿工纪念馆举办公祭活动，白山黑水铸英魂，东北军民14年抗战史诗展首展仪式。展览通过200多张珍贵的历史图片，描绘了东北抗战全景，勾勒出以中国共产党为中流砥柱而奋勇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坚韧动力。纪念馆馆长张宝石： 这个展览呢，诠释了14年抗战的艰苦历程，诠释了以赵尚志、杨靖宇、冷云等为代表的抗联精神。这种精神呢，必将激励我们后人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这个钢盔是日本鬼子的钢盔。1939年， 在安徽省铜陵市钟鸣镇全兰村铜陵县抗日民主政府展览馆，69岁的村民黄志坚自愿担任义务讲解员，对前来参观的民众讲解铜陵抗日武装的创建发展史。1945年1月，皖南第一个县级抗日民主政府铜陵县抗日民主政府在全兰村成立，成为当时皖南 党政军机关驻地和皖南抗日根据地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青年党员徐大松。 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们要牢记历史，珍爱和平，为我们的伟大复兴牧马做出我们应该做的贡献。 金戈铁马，雄风万里，中国装甲震撼亮相内蒙古演兵场，多型外贸款主战坦克、步兵战车、轮式装甲车、两栖装甲车、轮式装甲防雷车荟萃云集，爬纵坡、涉水池，现场爆轰、蛇形机动、驰骋沙场，坦克火炮与炮射导弹、红箭系列反坦克导弹整队实弹发射，上演精准打击一弹封喉，解析武器装备，聚焦最新科技，共论国防话题，国之利器，谁与争锋？8月16号上午11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联合中国兵器工业集团“装甲与反装甲日”独家特别直播，《铁甲洪流卷沙场》，央广网、央广新闻客户端同步视频直播。特别报道。砥砺奋进的5年，我的山水乡愁。 请听央广记者李伟民从黑龙江农垦建三江管理局发回的报道：像土地一样饱满的青春。 闸门，咱们看它运行状况。 在一块稻田附近，农场土地整理中心副主任吕红奎正在巡查，检验土地整理项目建设完成区的闸门、管道等基础设施运行状况，是他的日常工作。涝灾严重，耕地质量差，水利基础设施落后，是三江平原耕地的特征。当地流传一句话，叫做“年年丰产不丰收”。2005年，建三江管理局启动土地整理项目工程建设。近5年来，建三江管理局通过土地整治项目，提升了耕地质量，建设了配套的基础设施，产量提高，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得到提升。和整治前相比，每年增加粮食产量30多万吨，新增耕地14.7万亩。8年来，他始终坚持在项目建成区、施工工地、项目规划区不停地穿梭和忙碌，几乎没有休过一个周末或者假期。青春如脚下的这片黑土地一般饱满丰盈。土地整理后，农户们的感激让他欣慰。 西区那头老头老太离开这个地方，就怕哪块烟地，等到咱们过去把这个建特别标准的时候，那天把鸭子杀了，煮几个鸡蛋，完了整点花生米。哎呀，非得留我们吃饭，然后跟他就解释说我们不在这吃，我们 家人同住在农场，耳闻目睹当中，也在逐渐接受并开始支持他的工作。吕红奎的孩子今年3岁了，他说等孩子长大，要带他一起看一看自己曾经穿着胶鞋、一身泥土和汗水干活的地方，看一看这丰产又丰收的北大仓。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商务部发布，今年前7个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同比增长12%，中部地区吸收外资保持强劲增长。央广记者丁飞报道。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17703家，同比增长12%，吸引外资金额为4854.2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1.2%。商务部外资咨询师员高尚德透露， 高技术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373.9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8.3%；高技术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703.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6.8%。 其他制造业中，石油加工、炼胶及核燃料加工业吸引外资同比大幅增长3倍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同比增长较大。现代服务业中，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察业吸引外资均实现2位数增长。 国家卫计委表示，将取消养老机构内设诊所的设置审批，实行备案制。央广记者车丽报道。 国家卫生计生委法制司副巡视员龚向光表示，国家卫生计生委推出的卫生计生领域是项重点改革举措，其中第一条就是取消养老机构内设置诊所的审批，实行备案制，同时推进信息共享和办事承诺制，为群众办事生活增便利。 数据显示，全国医养结合机构共有床位115.21万张，其中医疗床位25.63万张，养老床位89.58万张。开设老年病科的二级以上医院有3179家，开设老年人绿色通道的医疗机构有7.3万多家。龚向光提醒，尽管养老机构内设置诊所，但是目前并不对外开放。 养老机构的内设诊所，就是为了方便养老机构内的老年人，这种慢性病啊、常见病啊、多发病啊，包括护理啊等等，为内部的人员服务，不对社会开放，所以社会的人员是不能到那里面去就诊。 一年以来，宁波先行先试，以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推进中国制造2025试点示范建设，全市智能制造走上快车道。央广记者曹美丽、杜金明报道。 就是一些感应器啊，一些高清摄像头的一些闪烁的一些灯光。 在宁波双路电池的黑灯车间里，借着机器身上发出的星星点点的光，记者看到两条生产线正开足马力，这些星星点点的光就像跳动的音符，带动着一节一节电池呈 S 型前进，然后快速下线。车间主任胡新凯说，这是世界上智能化程度最高的碱性电池生产线，每条生产线每分钟能暗暗生产500节碱性电池。 它正常生产的时候不需要照明，因为它没有操作工，因为它的所有的动作啊，包括机器人啊，包括设备，它的一些指令啊，都是它程序安排好的。 这些工作全部交给机器人后，一条生产线减少7个人，生产效率大幅提高，真正实现了提质增效。宁波市7300多家规上企业将通过3年时间逐步实现智能化改造全覆盖。在推进中国制造2025试点示范城市建设中，宁波市把智能制造作为主攻方向，明确了8大重点细分行业和8大智能发展工程，并分别制定15个3年行动计划和一批专项保障政策，助推制造业智能升级。机器换人、个性化定制生产、黑灯车间正逐渐成为宁波企业的标配。随着中国制造2025试点示范城市建设的扎实推进，宁波制造企业效益提升明显。今年上半年，全市规上工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30.8%，高出全国22.3%。宁波市副市长陈仲朝认为， 我们的数据已经很好的反映，我们觉得企业的效益特别好，企业的经济特别好，我们要坚信这条路要继续走下去。 央广记者肖源、岳旭辉、贺威通报道。昨天上午，山西省和顺县政府发布通告，8月11号下午3点到5点之间，和顺县铝锌煤业一采区发生滑坡事故，至少有4人死亡、5人失踪，5台挖掘机被埋。昨天傍晚，中国之声从山西晋中和顺铝锌煤业滑坡抢险救援指挥部了解到，和顺县委县政府有关负责人表示，对前期调查中因工作不深入、不细致，导致出现重大失误，延误了抢险救援，进行深刻检讨。对滑坡遇难者表示沉痛哀悼，并将全力以赴做好善后抚恤工作。对前期带队到滑坡现场调查的县煤炭管理局局长张瑞清就地免职，其他责任人将依规严肃追责。对县公安部门行政拘留的一名网上发帖者，立即撤销案件，解除行政拘留，并依法启动相关程序。目前和顺县公安局已将铝锌煤业法定代表人、总经理高阳控制。山西省委省政府对铝锌煤业采区滑坡事故高度重视，省政府在现场成立抢险救援指挥部，下设10个工作组，进一步核实人数，搜救失踪人员。有关事故详细调查报道，请听稍后播出的新闻纵横。 一个人浑身是铁，也打不了几根钉。只有人人过得硬，才能形成铁拳头。这是第74集团军某旅2期突击车车长王瑞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他带出28名训练尖子，15人考取专业1级，所带班组4次集体立功。请听系列报道《矢志强军的铁甲尖兵》下篇，采制央广记者李林、丛伟毅、宋旭东。 准备好了没？ 准备好了。 这是王瑞在连队发起战车碾压训练，28吨重的装甲战车依次开过躺倒在地的战士，战士脸部距离战车底部只有20厘米。王瑞， 面对这个庞然大物，每个人都有恐惧感，你去体验它，尝试着突破它，你以后就不会再怕它。 有勇敢勇，有担当 杨卫所在连队是在抗美援朝第一仗还想人在阵地在的黄草岭工程连。指导员陈小文说，王瑞给连队带来了一股锐不可挡的士气。 王瑞最大的特点就是不管干什么事情，他都只问差多少，不讲差不多，事事处处他都当表率。 装甲兵特别讲究配合默契，王瑞在车组叫响四人合一勇争第一的口号，车组十一次打破训练记录，操作规程作为教范被南部陆军推广。旅政治部主任霍瑞说， 恰恰是因为他所从事这个岗位很频繁，而他一直坚持做出了一些不平凡的成绩，所以说他才对我们所有这些战士啊有普遍性的意义。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第二季今天播出第八篇，中山没有空房就没有国防，采制央广记者郭淼、刘慧民。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十八岁的中山从重庆大学数学系弃笔从戎投身解放军。1958年3月，以优等生身份毕业的中山被选调到新组建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二分院工作，从此开始了毕生从事的导弹事业。中山所在的团队在1964年成功生产出以仿制苏联萨姆二导弹为主的红旗一号导弹，两年多后又自行研制出了红旗二号导弹，多次将侵犯我领空不可一世的美国新型 U2 高空侦察机成功击落，成就了一段至今仍被军迷津津乐道的传奇故事。1980年，一个艰巨而紧迫的天字号任务交给了二院，研制红旗七号导弹武器系统。为实现国产化，中山带领团队攻克了一道又一道难关。一次，红旗七号要进行双目标拦击试验，双靶开花的情形让中山至今难忘。 我真是高兴，一辈子也忘不了。所以我说，姊妹相聚腾云天，各奔东西自迷半，瑶池重开花两朵，霞光溢彩早一番。 详细内容请听稍后播出的新闻纵横。 新闻动车组，环保部要求严查自然保护区内违法违规活动。七月份国内近半数航班遭遇延误，北京司法部门严肃查处以房养老违规公证，请听报道。 环保部通报上半年自然保护区遥感监控结果显示，660处省级自然保护区均存在人类活动。环保部表示，大部分保护区内存在的工矿用地、能源设施和采石场等，容易对保护区内脆弱生态环境造成威胁。环保部要求各地要制定完善地方级自然保护区调整管理规定，进一步规范核准和发布地方级自然保护区范围和功能区划，抓紧建立自然保护区天地一体化监控体系。环保部生态司保护区管理处处长房志， 根据遥感监测、群众来访、热点线索，对新问题进行查处整改，对过去已经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进行检查，整改的不好的要追责。 央广记者杜西蒙北京报道。 七月份我国航班运行量创历史新高，但因天气和空管原因，近半程航班遭遇延误。中国民航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的航班正常率只有50.76%，被延误的航班中有近六成是遭天气影响。民航局运行监控中心党委书记张春枝， 影响民航航班正常，首先仍是天气原因，占延误航班的58.6%，其次是空运活动原因，占延误航班的25.99%。 据预测，八月中下旬影响航班运行的天气主要是强对流、强降水、强台风，降雨区主要集中在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南地区，东南沿海地区预计还有2到3个台风，上述地区遭遇航班延误的几率较大。央广记者马闯北京报道。 针对此前媒体报道的北京多位老人深陷以房养老骗局一事，8月14号晚间，北京市司法局通报称，鉴于涉案北京市方正公证处一段时期以来内部管理不善，出现公证质量问题，决定免去该公证处主任职务，调离方正公证处，配合组织调查，方正公证处停业整顿。北京市司法局通报指出，根据投诉人反映的问题，经过调查核实，初步认定8户当事人申请办理的公证书未发现明显违反公证法的情形，但在办证流程、告知、送达等环节上有瑕疵， 为老人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师武杰表示，老人们想要有效维权仍然困难重重。 有效人都认可了它的内容和程序，瑕疵是没办法，可能很难以推翻这个文书本身的效力的。所以如果想突破的话，可能还是在形式上能够突破。 央广记者杨博宇北京报道。 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房峰辉昨天在八一大楼与美军参联会主席邓福德举行会谈，双方就台湾、南海、朝核等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了意见，并共同签署了中美两军联合参谋部对话机制框架文件。央广记者聂红杰报道。 房峰辉说，中美两军要把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贯彻落实好，把中美两军关系稳定发展的态势保持好。中国军队愿与美方共同努力，加强战略沟通，增进战略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妥处矛盾分歧，有效管控风险。邓福德表示，美方愿与中方一道，按两国元首规划的框架和达成的共识，共同寻求扩大合作领域，致力于推动两军关系取得更大进展。他认为，两军要建立并发挥沟通协调机制的作用，增进互信，减少误判和摩擦。双方应创造一切机会深化交流合作。双方还就台湾、南海、朝核等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了意见，并共同签署了中美两军联合参谋部对话机制框架文件。军事科学院中美防务关系研究中心主任赵小卓分析，中美两军联合参谋部对话机制框架文件是两军在军队指挥系统层面签署的第一份对话机制框架文件，将对两军之间危机管控发挥重要作用。 你要看过去两军之间这种对话吧，更多的是在政策协调的层面，或者呢是在这个军队建设的层面，但是在军队指挥系统层面呢，这好像是第一次。所以我觉得这次联合参谋部之间的这种沟通交流机制呢，可以说是两军在作战指挥系统上呢有了一个机制性的沟通管道。那么它对于防止两军误读误判，对于两军之间的危机管控呢，会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昨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广播“惠农爱在乡村”系列公益活动在黑龙江省桦南县举行。 中非媒体对话会日前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举办，11个非洲国家的媒体代表一致认为，中国媒体对非报道推动了非洲提升国际形象进程，非中媒体交流合作规模将更大，内容上也将更加丰富多彩。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15号以自民党总裁的名义，向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献上被称为“玉串料”的祭祀费。这是安倍2012年年底就任首相以来，连续5年在日本投降日当天向靖国神社献祭。 德国一民调机构发布的最新民调结果显示，德国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德国选择党的支持率有所上升，已超过一些传统政党，在德国主要党派中位列第3。 在美朝近日互放狠话导致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升级之际，美国国务卿蒂德森15号说，美国仍然有兴趣寻求与朝鲜方面展开对话的途径，但能否开始对话取决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健、江小晨、郑兰，主播文琪、卫东。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红色西百货，多彩石家庄，首届石家庄市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将于9月2号到4号隆重召开。 兄弟姐妹们，坚住了，要稳！ 爱心大接力，福彩超给力！ 亲爱心买福彩， 彩民手牵手，公益心连心，爱心传递，共同参与中国福利彩票。 诚信、尊重、创新、奋斗，徐工集团以勇气、坚韧铸造世界级品牌。徐工，徐工，祝您成功！时效才有效。透明才开明，以传播力及影响力，舆论先导，传媒先锋，以责任赢信任，中国之声责任至上。 北京时间